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一组图书方面的消息。从30项发明阅读世界史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池内了透过描绘在我们身边的各种物品所蕴藏的历史，带领我们穿梭时空，看见物品的发展初始、发展过程以及各项物品所带来的利弊。全书分为30个章节，每一个章节介绍一个发明。全书以发明出现的顺序为主轴，带着读者从远古时代的酒精饮料开始，一直到当代的个人计算机，循序渐进，最终呈现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史。小说《黄冈密卷》将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性深处，通过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命运变换，揭示了黄冈人的独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全书以风靡全国的《黄冈密卷》为引子展开，文中不断出现黄冈地区方言，读来非常有趣味。唐颖的小说《冬天我们跳舞》一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从日常生活的多角度书写了都市女性的情感和心理。这些在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女子充满人间烟火气，乖巧矜持，进退有度，看透了人情世故。在这样环境里发生的爱情故事，让人体会到都市年轻人的生活滋味。李静泽的《会影记》一书由新经典文化出版，本书是作者继《青鸟故事集》《咏而归》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用旁观者的眼光，从历史的深邃中关照当代文学的现场，挖掘文学之美，编织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地图。《特别的猫》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引进，故事从作者多丽丝·莱辛在非洲的童年故事开始，爱猫成痴的文学大师用优雅的笔调讲述了人与猫之间的动人故事。王哲珠的小说《琴声落地》近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收录了《少年》《少年》《失控》《琴声落地》《延续》《参与者》《那是那人》共6篇小说的合集。作者以自身熟知的乡村生活为题材，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手法表现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物心理。这些故事或是少年的成长，或是青年的抉择，亦或是中年的回忆。另一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新书《陈尚君所著行走大唐》一书，是作者在唐代文献中书爬多年，留心注目于不易为人察觉之微末，为读者所还原出的一部唐代诗文长卷，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作者治学的苦功与乐趣。流沙河所著的《诗经典醒》一书，源自著名诗人流沙河在腾讯大家文化讲堂中所开设的讲座，分为10讲，精选《诗经》中13首诗歌进行深度解读。作者话语鲜活有趣，画龙点睛，把诗歌点醒的同时，也可以让读者们豁然开朗。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中，今明两天本市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高温闷热天气持续，要注意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在户外活动。请各位市民朋友在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的同时，还要注意节水节电。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午后西部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周六版的节目，我是静乔。今天啊，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神奇的人物，那就是达芬奇。达芬奇一提到他的名字呢，大家肯定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传世名作，比如说《蒙娜丽莎》还有《最后的晚餐》。在法国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画像前啊，永远都是人头攒动。而在小学的课本里面，我记得达芬奇他的形象呢，就是那个一直在执着画鸡蛋的小男孩。所以很多人都对他的定位就是他是一位画家。但是啊，通过很多人对他的研究，其实我们如果只是把他定位成画家的话，是非常浅显的，因为他在科学、建筑还有医学等很多方面呢，都是有非常卓越的贡献。其实不仅仅是他的作品，他的一生都是值得去探索的。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呢，就是达芬奇最新的一本传记。它是由杰出的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创作的《达芬奇传》。那这本书是去年在美国上市的，上市之后呢就非常受关注。今年呢由中信出版社引进了中文版《达芬奇传》。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中文版《达芬奇传》的译者汪冰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欢迎汪冰。 静乔好，大家好。 这本书呢去年出版之后呢，很多中国的读者就非常的期待，也我在网上也看到有很多读者都是买了原版的英文版去读、那今年终于出了中文版，跟大家见面之后呢，其实大家会觉得这本书它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地方。其实这本书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您觉得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位作家也是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一位作家，然后达芬奇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几百年的一个网红，所以这二者的结合让读者很期待。 哎，我觉得静乔总结得非常的精妙啊！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强强联合，对不对、其实提到这本书的作者，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前一部传记作品《乔布斯传》那是在乔布斯去世不久之后就在全球范围内推出了。乔布斯实际上是对周围的人很挑剔的人，他要求艾萨克森给自己写传记，而且是不断的要求他给自己写，逐渐的啊，这位传记作者在他心目中的特别之处。在乔布斯传一炮而红之前，实际上作者还曾经写过比如说爱因斯坦传，还有其他人的传记，包括前一阵上市的富兰克林传。那之后才出现了最新的这部叫雷奥纳多达芬奇传。雷奥纳多达芬奇本身就像刚才静乔说的，这是一个网红级的人物，在什么时代都堪称是现象级的一个天才，也是我们公认的人类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头脑。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作者为什么要写他，因为他写完乔布斯，我们在想他下一个人是谁呢？可能是埃隆·马斯克，是不是？ 对。 但是他却开了一个倒车，往历史前面追溯，是因为他在写乔布斯传的时候发现，乔布斯欣赏崇拜的人极少，但是达芬奇是其中的一位，也是乔布斯特别推崇的。他就在想，那达芬奇身上究竟蕴含着什么，让乔布斯如此的痴迷？于是他就想去研究达芬奇。那研究达芬奇呢，很多人会选择达芬奇的传记和生平，这是一条通路。但还有另外一条通路，是达芬奇所留下的7200多页手稿。那他留下的这些手稿呢，还不到他总量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很多手稿也许在未来哈，我们有机会会看到更多关于达芬奇的笔记。那我们可以想象，实际上这是两张地图，一张是人生地图，从青年中年一直到 晚年生活，这是我们常见的达芬奇的故事。 嗯， 还有另外一种是大脑的地图，在达芬奇那个时代，纸张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所以在一张纸上，达芬奇的大脑可以跨越天文地理，把自己所想到的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写到笔记上。所以这个时候，当你去研究他的笔记，特别是如果你有机会能够按照年代去排序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一个头脑的成长史。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内心成长地图。所以如果这本书呢，我觉得除了刚才讲的作者和主人公的强强联合以外，还有一个强强联合，就是既有关于达芬奇生平的最新进展的人生地图，也有关于他精神世界成长的心灵地图。 那刚刚提到这本书的主要的内容是，就是达芬奇他7200多页的这个手稿的一个展现嘛，跟我们日常所看到的一般的这种传记不太一样的，就是说从他小的时候上学，然后到一直到他终其一生结束之后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这本书啊，就像刚才剑桥所说的啊，最让我觉得作为一个译者，同时也是第一手的读者，觉得最感兴趣的是，他并没有单独的，比如说把笔记和人生分开，因为他的笔记是有和他的年代和他的人生阶段密切相关的，所以实际上他是把成长史作为一条线，然后在同时的横断面穿插了他在这个时代所做的研究。那必须用横断面的方式呢，是因为往往达芬奇在同一个时间段，他既研究解剖学，他可能也在研究水流的动力学，他可能还在研究化石。这个时候你就在他的笔记上可以看出他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究竟对哪些话题做出了延展和研究。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组织材料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传记作者会在某一个时刻，比如说把解剖学研究单独拿出来，然后串联起它从头到尾，你就可以看到作为科学家的达芬奇，他的科学思维演进是怎么样的，他对世界和人体的理解又是如何发展的。所以这本书的巧妙的平衡点就在于让你觉得不是很枯燥。因为很多朋友啊，如果你拿到这本书，你可能会担心，如果全是笔记的话，我会不会看不下去。实际上在国内也出版过很多本达芬奇笔记的译本，它实际上就是把达芬奇的笔记一条一条的翻译成中文之后出版的。那我在看那些书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你没有语境，没有他在那个时代的背景的话，有些话单拎出来你并不明白。那直到这本书里边，我觉得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结合了这个成长背景和人生经历，所以你突然就知道其中的某一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 诶，那我们一直把达芬奇定位成天才，在您译完这本书之后，您对他的一个定义，或者是您对他这个人有没有一个新的认识呢？如果让您评价达芬奇，您会怎么说？ 我觉得剑桥问的每一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点，因为作者在这本书中专门就强调了关于达芬奇是不是个天才的问题。天才本身毋庸置疑，但是天才是不是能解释达芬奇的所有的这些让我们非常崇拜或者膜拜的在各个学科的贡献呢？ 难道不是吗？ 显然是不够的啊。因为我们会发现达芬奇他是一个叫用现在时髦的词，从没有放弃刻意训练的人。我们现在都知道一个理论叫一万小时理论。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行业的专家，你需要做这件事情坚持做一万个小时。那大概呢换到每天两三个小时的话，就是需要10年的时间。达芬奇从来没有停止过去磨练自己的观察能力。比如书中写到了他在护城河边上啊，因为我们知道在河水边上比较潮湿的地方，在夏天的时候经常看到很多蜻蜓。他去观察蜻蜓的时候呢，他能辨别出蜻蜓的翅膀啊，两对翅膀上下是如何交替的。 哇，这也应该是用1万多小时才能观察出来的吧。 他应该用了很多的时间去观察。首先我觉得这个细节让我第一个好奇的是，还有多少人在成年以后还会去关注蜻蜓？小时候可能会，长大了就会放弃。第二，我们能不能认真仔细到去观察到翅膀上下的变化究竟是如何交替进行的？可能很多人也不会有这样仔细的观察力，但是这些观察力他从小就在认真观察所有的东西啊，比如说他的这个想象世界中真的是可以出现各种有趣的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在路边看到一面墙，墙上可能有一些污渍的话，大部分人就会觉得这墙很脏。 对 啊，但是达芬奇就说，如果面对一面有污渍的墙，你仔细的看的话，你可以看到战争的场景，你可以看到山水画，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形象。他会告诉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锻炼你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这些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这本书当中一点一点跟大家呈现的吗？我们能不能从书中选取一个片段给大家读一下呢？ 嗯，好， 就是关于达芬奇他的好奇心。 那么我下面要分享的这一段也是书中的表现出达芬奇不同凡响观察力的一个细节。这一部分书的内容讲的是化石啊，其实如果读完本书你会发现莱昂纳多在很多方面都是先驱者，包括在遗迹化石学。遗迹化石学是什么呢？大家别着急啊，我念完了这一段你们大概就会知道了啊。这段讲的是莱昂纳多对化石的观察，因为根据在中世纪的经典的教条，他们认为那些在山上出现的海洋底部动物的化石是被所谓圣经上的大洪水冲来的。但是达芬奇呢却不这么认为，为什么呢？他说化石出现在不同时期的沉积层，它们位置的排列无法用一次大洪水来解释。他还仔细的研究证明化石不是来自泛滥的海水。下面这一段出自他的笔记，如果大洪水将贝壳从300-400英里之外的地方运过来，在运送的过程中不同种类的贝壳会混合在一起，并最终混乱地堆积在一起。但是在离海如此遥远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牡蛎、贝类以及乌贼和其他所有的贝壳都各自地聚集在一起。哎，这个观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你看在它之前很多人认为洪水把海底的贝壳冲了上来，就是海水漫灌，但实际上如果是漫灌的海水，贝壳是不会分层的，它就像我们扔的垃圾一样是混合在一起的。但是它在山上看到的化石是分层排列的，不同的贝壳聚集在一起，所以他就觉得这绝不是一次洪水冲刷的结果，而是地壳运动的结果。于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海底不时的升起，贝壳分层沉积。那不仅如此的，他还观察到一件有趣的事情，现在被称为遗迹化石。他发现这些化石并不都是动物的遗骸，而是动物活着时候留在沉积物中的蛛丝马迹。在岩层中还能发现蠕虫的足迹，证明岩层尚未干透时蠕虫还在其中穿行。而直到300年之后，他发现的遗迹化石学才被真正建立起来。 哇，所以说其实在300年前达芬奇就已经发现了，我们300年后人们才能发现的。所以说很多人都说达芬奇是从未来穿越回去的。 对，其实很多人都很惊讶他为什么有这么多超前于时代的发现，但是大家也很惊讶于说这个超前于时代发现的人为什么恰恰是被我们之后这么多年才从他的笔记中发现。这里边就涉及到达芬奇的一个性格特质啊，他是个完美主义者，他会觉得自己做的东西写的东西永远都不完美。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他的几幅著名的画作，像蒙娜丽莎，实际上在十几年几十年当中他一直在不停地完善这个作品。他的画作答应了帮别人创作，但是往往从来都不交付给对方，因为他觉得永远不够完美。在书中讲到了一个例子，叫荒野中的圣洁罗姆，这是他的一幅作品，也是未完成的作品。这里边有一个奇妙又神秘的发现，让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在他的画作中呢，这个在荒野中的圣洁罗姆啊，他是过去的一个修行者，也是一个圣人，他用在荒野中生存的方法来考验自己的心智，来向老天忏悔，同时来修炼自己的心性和意志力。然后在这幅画作中呢，画的就是他在荒野中用石头砸向自己的胸口，想要去赎罪。他颈部的这个胸锁乳突肌啊，画的是两块。那很多人很惊讶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达芬奇一直把这个胸锁乳突肌啊误认为是一整块肌肉，直到他几十年以后的解剖学发现才证明了是两块肌肉。他几十年之后才知道的事情，但是在这幅作品中我们今天看到的恰恰是解剖学正确的两块肌肉。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又拿回去改了吗？ 剑桥真是太聪明了、那也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达芬奇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境。他所有的作品都在体现他对世界的观察，对人类的观察，包括他自己内心的很多新的想法。他的作品为什么能够流传于世呢？因为他从来不赶工，他是个拖延大王。 对， 他永远是按照自己，我有灵感了，我 我来画两笔，我有新的发现了才会去创作。他从来没有觉得这个东西能够完美到交付给公众，他觉得总有不断完善的余地。 所以说他的拖延症也是因为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我还听到有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达芬奇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拖延和他的追求完美，以至于很多比如说当时的很多人给他付了定金让他去创作一幅画，然后呢他就带着画走了，他就带着画跑了，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故事？ 对，他的十几幅作品啊，很多都是这样的，一直在他的身边，一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很多还围绕在他的床边，那也就意味着他还在不停地去绘制和添加上面的油彩。这也足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他不是结果导向的，他是要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实际上达芬奇的艺术理想在他头脑中可能远比现实中更加完美，他是不断地在用人类的这种所能达到的工艺的极限、艺术技能的极限来体现他头脑中那个完美又理想的世界。那包括他画人物也是，我们觉得可能一个穿着袍子的人，那可能先画头然后再画袍子就行了，不是这样的，应该是先画肌肉的。 哦， 如果没有正确的肌肉，画出的袍子是没有真正的那种人的感觉，它可能只是个衣服。所以他遵从的是真的是画人要先画肌肉，先画骨骼，把所有的内部搞定了，即使没有人能看见，然后再画他外面所穿着的衣物，这才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特质。 哎，那我们聊到很多画哈，其实这些画呢对于大多数的听众来说可能有一点点陌生。那我们来聊一个非常著名的画作，蒙娜丽莎。我当年去法国卢浮宫的时候呢，我当时看到那个画的时候，我说实话是稍微有一点点失望的。我相信很多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他在你的心中是有一种非常神圣的感觉，但是呢你就看到他是小小的一幅，而且很多人都在围着他在看的时候看不太懂他的那个笑，他的那个笑的神秘到底在哪儿？可能在这本书当中是不是会给我们一些答案。 这里边讲到了蒙娜丽莎的创作过程啊，当然其中也提到了一个八卦的细节，就是你讲到的，很多人去朝拜的时候会有点失望。第一个呢，它有厚厚的保护玻璃；第二个呢，它上面涂了很多层的清漆。那清漆这种东西在刚涂上之后干了以后，可能对油彩的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老化，它会泛黄发乌，所以会严重影响那个油彩的颜色的鲜亮程度。那有人就提出，我们是不是要把清漆擦掉？其实在当时这个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策展人也说过，说我们只是把清漆啊擦掉一点点，不影响油彩的情况下，画作就可以焕发出一个更好的状态。但是因为蒙娜丽莎啊不仅是法国的国宝，它已经成为了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所以法国政府是不愿意冒这个风险去做任何修复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蒙娜丽莎并不是它最好的状态，比如举一个例子，就是它的眉毛。 对，她一直是一个没有眉毛的女人。 对，但实际上后来发现的一个蒙娜丽莎的摹本啊，她是有眉毛的。然后最后呢，有一个著名的图像分析专家发现了有一根眉毛的痕迹啊，就是画的眉毛的痕迹，最终证明她之前是有眉毛的啊，但是因为技术的问题和那个颜料的问题，慢慢就消退了。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蒙娜丽莎是看不太出曾经有过眉毛的痕迹，如果仅用肉眼的话。那关于蒙娜丽莎呢，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她的笑容，达芬奇呢制造出了一种令人难以琢磨的笑容，这是很多人很好奇的，为什么蒙娜丽莎的笑看起来这么神秘呢？实际上不光是神秘，而且是难以捕捉的。当你越想迫切地看到她的笑容的时候呢，反而更容易发现，诶，她好像她的微笑怎么就不见了呢？那关于这个神秘的微笑呢，书里是这么写的，莱奥纳多从他的光学研究中认识到，光线并不是汇聚在眼内的某一点，而是照射在整个视网膜区域，视网膜的中央区域被称为中央凹，它对颜色和细节很敏感，而中央凹周围的区域更擅长感知阴影和黑白对比，所以当我们直视物体的时候，它看上去更清晰，当我们在侧面看的时候，从眼角瞥见的这些物体有些模糊，好像它比实际距离更远一些。利用这些知识，莱奥纳多就能制造出一种难以捕捉的微笑，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点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位 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的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诵读小站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静乔。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的达芬奇传。那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的是这本书的中文版译者汪冰。 静乔好，各位诵读小站的听友大家好。 其实我们一般来读传记的作品呢，都是希望在这个伟大的人物身上学到一些知识点，或者是学到一些他们的成功的地方，然后投射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给自己的人生做一个指导。那这本书我们是不是也能跟达芬奇来学习一些东西呢？ 我其实也是读者嘛，我也在想我读达芬奇的传记干什么啊？这是一个很现实很功利的问题，就是我能得到什么。首先我能够满足好奇，我想知道达芬奇是谁，他的生平是怎么样的。后来我就在想，其实对于大多数人，阅读一本书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对我现实生活的影响是什么。我觉得这本书啊，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比如说记笔记这件事情，虽然现在大家都用电子的方式去，我也会用电子方式做记录做摘要，但是如果用笔写的话，貌似它在你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而且用手驱动笔去整理一些内容，和你在电脑上用按键的方式去敲字儿，好像至少对我来讲也很不一样。后来呢，当我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啊，达芬奇虽然他那个时代没有电脑，但是其实笔记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当时的纸张是非常珍贵的，所以他会在一页笔记的边边角角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可能是关于水流漩涡的涂鸦，然后还有人的卷发，他想到了人类的卷发，然后可能又想到了在鸟类飞行时候所遭遇到的气流，这些东西都可能同时出现在一页纸上。那这对达芬奇的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由一点推演到生活中他能想到所有相关的内容，而在这里边可以在不同的领域似乎去发现自然界中一个统一的规律。这个在电脑记录中是不太容易的，因为我们的人还是一个 比较需要形象认知的生物。我们的大脑当在一张纸上，就像在一个沙盘上摆上这些形象的时候，或者摆上这些笔记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像看地图的俯瞰的方式找到它潜在的一个联系。当然现在可能有人用电脑的软件做所谓的脑图，是吧？ 对对对。 但是笔是一种更自由更自然的状态，而且达芬奇也说过，用你的心去驱动你的笔去记笔记的本身的这个过程，那可能也是一个对他来讲是让思想驰骋的过程。 那听完汪斌跟我们讲的这一段呢，我相信大家在今后读书的时候是不是手边也会准备一支笔。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提到了，就是达芬奇他的一个阅读的方法，其实他阅读的方法也跟我们不一样，而且他阅读比较晚。 他对拉丁文书籍的阅读是开始的比较晚的，因为当时的经典教育被认为应该是以拉丁语授课为主的，教授的也是拉丁语的经典的文献和课程。但是因为他是私生子啊，在书中呢、也有揭示关于达芬奇生平的最新进展。作为一个出生在世代都是公证员家庭的私生子，他是没有办法子承父业成为公证人的，所以他从小上的不是传统的正规的拉丁语教育的学校，而上的是一个叫算盘学校，学的就是简单的商业算术，他更多的是用意大利语来写作和阅读、这也就让他和传统的那些正规教育毕业的受过那些教育的精英阶层有一点点差异。这个差异在哪儿呢？就是他没有被二手经验所限制。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一点，就是达芬奇在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不喜欢受别人既得知识的限制的，但是逐渐就像你说的，他的成长，他发现理论框架对指导发现也很重要，最终他就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其实就是后来我们所广泛接触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通过实验形成理论，再把理论放到实验中去检验，来修正我们的理论，实现一个实验和理论的循环。这也是他一个首创性的非常有科学精神的科学研究方法。 刚刚我们聊的这两个问题呢，突然让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呢，其实不光是了解了达芬奇，更重要的是能让我学到一些学习的办法和工作的办法。比如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可能会想着要去做读书笔记，我在工作的时候呢可能会想着把我每天工作的日程给安排好，所以这些也是达芬奇给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启示和经验。 说到了这个安排工作哈、我觉得我们在纸上或者在电脑上手机上记录工作日程是很常见的，但是达芬奇记录的很多他的工作日程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他会在笔记上写上他要搞清楚啄木鸟的舌头是怎么回事啊，啄木鸟的舌头是如何做到了能够伸出于自己的鸟喙，就是鸟嘴三倍长，他收回来的时候那是藏在哪里呢？或者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成年人啊，每天也有十万个为什么，但是想一想就过去了，马上工作日程就代替了好奇心的日程表。而达芬奇会把自己脑子里蹦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记录在笔记上，并把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当作像工作一样重要和严肃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他对这么多领域都有独特的建树，因为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为什么。我特别提醒在听我们节目的大听友哈、当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好奇心的时候，你自己却没有好奇心啊。当你的孩子问你为什么的时候，你可能用三言两语就打发了，那可能你不光是在挫伤孩子的好奇，从某个角度你也在告诉你的孩子啊，这个爸爸妈妈是一个无趣的人。因为但凡对生命有好奇有热情的人一定也是有好奇心的人。 那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达芬奇他是一个对生活特别有热情，他是一个我们看起来就是很活泼开朗的那样的一个人吗？ 达芬奇的好友特别多，大家都被他的魅力所折服。有人曾经这么评价啊，他的光彩可以让最痛苦的灵魂也得到慰藉。他到50多岁时候还在穿粉色的短袍啊，那时候人都穿可能颜色比较素的长袍，他从来都是我行我素。但同时呢，他又非常 热衷去帮助他人，他的很多科研项目其实同他人协作的结果，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怪异天才的独行侠。也证明其实知识的积累本身也是一个团队合作和彼此协作的过程，所以达芬奇对此不仅不排斥，而且还投入其中。 我现在就突然觉得达芬奇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人，也是从生活中来的，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着孩子一般天真好奇心的一个人，才可以就是创作出那么多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让我们惊讶的作品。 哎，建强总结的这点特别好，就是他是从生活中来。他觉得如果要作为一个艺术家，你要到街市上去观察人，如果你想画风景，你需要到田野中去接近自然。他从来不觉得自己应该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大师。书中其实披露了很多，我相信建强也会非常感兴趣，我也很感兴趣他的生活细节和八卦。他很早就是个吃素的人，但是他会为了自己团队的人，因为他会有学生，会有助手和他在一起工作，会为他们买肉吃。 好贴心呐。 对，然后他还会有很多的这种支持后辈的举动，所以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热忱关心他人的人。这也是为什么，也就我们今天常说他的好人品啊，最终引发了很多人也愿意主动去帮助他。 今天节目时间也是非常有限，感谢汪斌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达芬奇有趣的故事。那接下来诵读小站的探访新型阅读空间系列就将带领大家走进 Handy Wu 这个和美好约会的阅读空间。北京 SKP 商场是时尚精致潮流的代表，而这家连续几年被认为是全国营业额最高的单体百货商场，去年在它寸土寸金的空间里开了一家1000多平米的书店，而且不是第三方入驻，完全是商场自营。那么人们对 SKP 的印象一直是高端时尚品牌，但时尚的概念并不仅仅是服装鞋帽，精神生活也是人们对时尚需求的重要部分，而一个独具品味的书店正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我就带你走进它。在 SKP 商场四层紧邻落地窗的黄金铺位，我找到了这家名字不太好念的书店 Handy Wu。 这个词是法语词汇，意思是约会，所以 SKP Handy Wu 的中文名字我们可以叫它约会空间。在这里可以和书籍、美酒、朋友甚至是自己进行一场约会。进入到这个开放的空间，现代和时尚的气息扑面而来。右面一整面墙是胡桃木色的高大书架，摆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杂志。室内随处可见舒适的阅读沙发和会晤区域，也和这些高大的书架融合在一起，没有严格的界限区分。Handy Wu运营经理陈燕说，这个空间有很多的功能。 我们这个整个空间的话是1100平，包括图书、文创，然后包括还有那个 TWG 的茶，还有奶酪，然后还有餐厅、咖啡，还有西餐，就是简餐这方面。那图书的面积的话大概占300平左右。 我们从进门处的书籍区逛起，8000多册的中外图书和上百种的进口杂志都是运营团队精选而来的。 然后我们图书的定位是以时尚生活方式，然后包括那个艺术设计，然后经典文学、社科这几个方面。我们的宗旨就是说，我们所选择所有的书都是可以卖掉的，我们每一本书都是精选的。这边没有大众的畅销书，就所有的话都是我们觉得都是有品质、有内涵的，可以传递给那个读者有思想性的一些东西。因为作为一个书店来说的话，你做到精其实很难的。因为你要是说比如说一家面积非常大的图书一家书店的话，你可能要做到一个品种比较全是比较容易，但是你要做到每一本书都很精很专业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为的全是阅读也是一种潮流的理念，书店每周都会有新书上架。 那有一些书的话，比如说新书我们会经常肯定会经常有，每周我们都会到一些新书。像外版书的话，我们可能说每个月都会有大批量的那个新书到货。因为一家书店的话，你的新品可能代表你的真正的一个流行趋势嘛，你必须要引领你的这个顾客群体。 除了精选的外文图书， 那些来自伦敦、巴黎、纽约等国际大都市买手店和顶级购物中心的文创产品，让读者和生活中的美好不期而遇。 那我们这边的产品的话，基本上都是从国外直采过来的，所以它的那个就是独特性还是比较强的， 都是很精致的那种。 刚刚看到的有很多充电宝，也比较有设计感，在其他地方也不容易买到，但是价格也比较容易接受的，这些产品都是卖的比较好，就实用性也比较强。但是也有那种可能说比较贵的，但是比较有意义的产品，比如像这个，这个水杯。这个水杯的话，它价格比较昂贵，可能就10000多，但是它是一个也是限量版，但它是这个品牌那个所有的它的产品销售完之后，它有一半的金额是捐出去的。 陈燕告诉我，当文创产品和咖啡成为书店的标配之后，他们更加注重文创产品的独特性和品质，能够让每一个来到这儿的读者都感受到设计带来的惊喜。这些大大小小精致的生活佳品吸引了我，当然最吸引我的是空间最里面的活动区域。大大的落地窗面向车水马龙的建国路，不论是白天或者是夜晚，这儿都能展现最佳的城市景色。空间举办的丰富的作家、艺术家、设计师的沙龙活动也就是在这儿举办的。 那现在的话，活动我们其实做的是比较全面，关键是跟我们这个这家书店定位比较契合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像设计类的，然后艺术类的，也有时尚类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品酒活动呀，还有奶酪的活动啊，这些方面都有。 那后面就是品红酒的区域哈。 对对，因为晚上的话，可能说不办活动的时候，比如大家可能说点杯红酒，然后坐下来，外边是一个，然后通过落地窗看到外边的车来车往，这种感觉会比较好。嗯，这边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奶酪区域，然后有一个就是现场可以坐，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去参观、去品尝的一个空间，可以看一下。 这个区域就在红酒区域的对面。 然后我们这家奶酪呢，它是之前是在那个就是新源里菜市场，然后因为它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就把它请到了 SKP， 这也算是我们书店里面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店。 夜幕降临，在面向建国路的落地窗前，看着城市的灯火，点一杯葡萄酒配法式手工奶酪，也是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如此说来，在这里泡一整天都是不浪费的。这个集书店、无国界料理、生活好物、艺术展演和文化沙龙于一体的约会空间，充满了无限的可能，也有着太多未知的美好。如今快节奏的生活让书店不仅仅是一个提供书籍的地方，更是一个心灵栖息的家园。不论是一家什么样的书店，都希望你能够在那儿和最好的自己相遇。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开心茶馆，我是静乔，下周六再见。 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盛世佳酿酒营销部副总监胡总来具体了解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了五粮液消费淡季啊，暂缓接单啊，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是22.99%。今年一季度呢，营业收入是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啊，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呢，你也懂的。